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5集。刹那间，人群以魏无羡为圆心，空出了一大片地，朝四下逃窜开来。魏无羡吹出一声凄厉尖锐的口哨，这些人忽觉身体一沉，尽数趴到了地上，战战兢兢回头一看，发现所有人包括自己的背后都沉沉压上了数只形态不一、口垂鲜血的阴灵。在一地东倒西歪、动弹不得的人群中，魏无羡不疾不徐地穿行着，他边走边道：哎，你们怎么了？方才在背后谈论我不是很嚣张的吗？怎么到了我面前又是五体投地的另外一副嘴脸了？魏无羡走到刚才言语最刻毒的那人身旁，猛地一脚踩上他的脸，哈哈笑道：说呀，怎么不说了？侠士，你究竟要把我怎么样啊？那人被魏无羡踢得鼻骨断裂，鼻血狂飙，惨叫不止。数名修士在城墙上方观望，想帮忙又不敢上前，远远的隔空喊话道：魏英，你若是真有本事，你怎么不去找誓师大会的那些大家族大家主们，跑来欺负我们这些没有还手之力的低阶修士，算什么本事？魏无羡又是一声短哨吹出，那名喊话的修士忽觉有一只手猛地拽了他一把，从城墙上方跌落下来，摔断了双腿，长声惨嚎起来。哀嚎声声中，魏无羡面不改色的道：低阶修士，因为是低阶修士，我就必须要容忍你们吗？既然敢说，就要敢承担后果。既然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蝼蚁，怎么不懂管好自己的嘴？众人面如死灰，噤若寒蝉。半晌，魏无羡没再听到一句闲言碎语，满意的道：对了，就是这样。说完又是一脚，将编排的最起劲的那人的一嘴牙踹落了半边，血溅满地，无人不战栗色变，那人早已痛得晕了过去。魏无羡低头将靴子底的血迹在地上碾了碾，碾出几个血淋淋的足印，端详一阵，淡淡的道：不过你们这些杂碎倒是说对了一件事，跟你们这种东西浪费时间没什么意思。让我去找那几家大的吗？很好，我这就去跟他们清算清算。魏无羡一抬头，看见了城墙上贴的那张巨大告示，方才这群人就是围着这张告示在讨论。告示最上方写的是誓师大会四个字，内容是以兰陵金氏、清河聂氏、云梦江氏、姑苏兰氏为首的四大家族，要在岐山温氏被废弃的仙府不夜天城的废墟之上，将温氏余孽的骨灰飞洒，同时誓师与占据乱葬岗的夷陵老祖势不两立。不夜天城，誓师大会。这群人原本以为自己一定会惨死夷陵老祖之手，然后沦为被他操纵的行尸走肉，个个惊恐万状。谁知魏无羡并没有兴趣和他们多做纠缠，看完告示之后把他们扔在地上，这便负手离开了。他没有收回那些阴灵，满地呼痛的继续哀哀呼痛，哼唧的继续蠕动哼唧，全都爬不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道蓝色剑光掠过，众人顿感背上一轻，有人惊呼道：我能动了！几人率先勉强爬起身，只见那道蓝色剑光飞回，收入一人鞘中。来人是个极为年轻的俊雅男子，白衣墨额，面容冷肃， 眉目间似乎带着一缕压抑的忧色，行来极快，却分毫不显急态，连衣袂也未曾翻飞。那名摔断了双腿的修士忍痛道：“韩光君。”蓝忘机走到他身边，蹲下来按了按他的腿，探明了伤势，并不十分严重。起身还未说话，那名修士又道：“韩光君，您来得迟了，魏无羡刚走。”不少人都知道，这几日姑苏蓝氏的韩光君在到处追查魏无羡的下落，多半是要拿他算账，讨还姑苏蓝氏那数十条白白折了的人命。忙道：“是啊，他才走了不到半个时辰。”蓝忘机道：“他做了什么？去向何处？”众人连忙诉苦：“他不分青红皂白，将我们打杀一通。这里都是些跟他无冤无仇的无辜之人，险些全都被他用邪术杀了。”蓝忘机藏在雪白宽袖之下的手指微微抽动，似乎想握成拳，却很快放开了。一名修士连忙又道：“不过他放话了，他现在要去不夜天城，去誓师大会，找四大家族算账。”岐山温氏覆灭之后，不夜天城的主殿群便沦为了一座华丽而空洞的废墟。坐落于整座不夜天城最高处的炎阳烈焰殿前，有一个宽阔无比的广场。从前有三只冲天而起的旗杆立于广场最前端，如今其中两只都已经折断了，剩下的一只挂的是一面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涂满了鲜血的炎阳烈焰旗。此夜广场上密密麻麻列满了大大小小各家族的方阵，每个家族的家纹锦旗都在夜风中猎猎飘动。断旗杆前是一座临时设立的祭台，各个家族的家主站在自家方阵之前，由金光瑶为他们每人依次送上一杯酒。尽数接过酒盏后，众位家主将之高高举起，再倾洒于地。酒洒入土，金光善肃然道：“不问何族，不问何姓，这杯酒祭死去的世家烈士们。”聂明觉道：“英魂长存。”蓝曦臣道：“愿安息。”江城则是阴沉着面容，清完了酒也一语不发。接下来金光瑶又从蓝陵金氏的方阵之中走出，双手呈上了一只黑色的方形铁盒。金光善单手拿起那只铁盒，高高举起，喝道：“温氏余孽焚灰在此。”说完他运转灵力，将铁盒赤手震裂，黑色铁盒碎为数片，无数白色的粉末纷纷扬扬洒于凄冷的夜风之中，挫骨扬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喝彩之声。金光善举起双手，示意众人安静听他讲话。等到叫好声渐渐平息，他又高声道：“今夜被挫骨扬灰的是温党余孽中的两名为首者，而明日就会是剩下的所有温狗，还有夷陵老祖魏婴。”忽然一声低笑打断了他慷慨激昂的陈词。这声低笑响得太不是时候，突兀又刺耳，众人立即刷刷地朝声音传来之处望去。炎阳烈焰殿是一座宏伟的大殿，共有12条屋脊，每条屋脊之末各设有8只神兽。而此时众人发觉其中一条屋脊上竟然有9只，方才那声低笑就是从那边发出来的。那只多出来的脊兽微微一动，下一刻一只靴子和一片黑色衣角便从屋檐上垂了下来，轻轻晃荡。所有人的手都压到了剑柄上，江城的瞳孔一缩，手背青筋突起， 金光闪惊恨交加，说道：魏婴，你胆敢出现在此？ 那人开口说话，果然是魏无羡的声音，听起来很是奇怪。 我为什么不敢出现在此啊？你们这些人加起来有3000吗？别忘了当年在射日之争里，别说3000，5000人我也单挑过。而且我出现在这里，岂不正合你们的意？省得劳你们明天还要特地找上门去，把我挫骨扬灰。 清河聂氏也有数名门生丧生于发狂的温宁之手。 聂明觉冷冷地道：庶子嚣张。 魏无羡道：我岂非一直如此嚣张？ 金宗主，自己打自己的脸痛快吗？ 说只要温氏姐弟去金鳞台给你们请罪，这件事便接过的是谁？刚才口口声声说明天要把我和其他温党余孽挫骨扬灰的又是谁？ 金光善道：一码归一码，穷奇道劫杀你，屠杀我兰陵金氏子弟100余人，这是一码；你纵温宁金鳞台行凶，这又是另。 那么敢问金宗主，穷奇道劫杀劫的是谁？杀的又是谁？主谋者是谁？中计者又是谁？归根结底，先来招惹我的究竟是谁？ 那些站在方阵之中的门生们藏身于人山人海，倍感安全，纷纷壮起了胆子，隔空喊话道：即便是金子勋先设计劫杀你，你也断不应该下这么大狠手，杀伤那么多条人命。 哦，魏无羡替他分析道：他要杀我，可以不用顾忌下死手，我死了算我倒霉，我自保就必须要顾忌不能伤这个，不能伤那个，不能掉他一根头发了。总而言之，就是你们围攻我可以，我反击就不行，对不对？ 姚宗主扬声道：反击？那100多人和金鳞台上的30多人是无辜的，你反击为何要连累他们？ 魏无羡道：那乱葬岗上的50多名温家修士也是无辜的呀，你们又为何要连累他们？ 另一人啐道：温狗，究竟给了你什么大恩大德，这样向着这群杂碎？我看根本没有什么大恩大德，只是他自以为是个和全世界作对的英雄，自以为在做一件义举，觉得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自己很伟大罢了。 听了这一句，魏无羡却沉默了。 下方众人将魏无羡的沉默当作退缩，说道： 归根结底还不是你对金子勋下那种卑鄙阴损的恶咒在先。 魏无羡道：请问你究竟有什么证据证明恶咒是我下的？发问那人哑口无言，噎了噎道： 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下的？ 魏无羡笑了：那我再请问，为什么不是你？你不也没证据证明不是你下的恶咒吗？ 那人又惊又怒：我怎么会和你一样？休要混淆是非，胡搅蛮缠，你的嫌疑最大。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和金子勋1年多以前就结过怨。 对啊，我若想杀他，1年多以前就杀了，用不着留到现在。说实话，他这种角色要不了1年，我3天就忘了。 姚宗主震惊了： 魏无羡呢？魏无羡，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我真是从未见过你这样无礼的恶徒，把人杀死之后还要言辞侮辱，恶语相向，你的心是什么做的？莫非就没有半点人的同情之心，愧疚之情？ 骂声一片，魏无羡却安然受之。唯有愤怒才能把他心中别的东西压下去。 一名站在方阵较前列的修士痛心疾首道： 魏婴，你太让我失望了，亏我当初还曾经仰慕钦佩过你，还说过你好歹是开宗立派的一代人物，如今想来真是机遇作偶，从此刻开始我与你势不两立。 闻言，魏无羡先是一怔， 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 你仰慕我？你说你仰慕我？那为何你仰慕我的时候我没见过你啊？而我一被人人喊打，你就跳出来摇旗呐喊。你这仰慕未免也太廉价了。你说你从此与我势不两立，很好，你的势不两立亦或不共戴天对我有任何影响吗？你的仰慕和憎恶都如此微不足道，怎好意思拿出来叫嚣。话音未落，魏无羡喉咙忽然一噎，胸口传来一阵突如其来的闷痛，低头一看，一支羽箭正正插在他胸口，箭头埋入了两条肋骨之中。魏无羡朝羽箭射来的方向望去，射出这一箭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修士，站在一个小家族的方阵之中，兀自维持着姿势，弓弦犹在颤抖。魏无羡看得出来，这支箭原本是直冲他心口致命之处射来的，只是射箭人技艺不精，箭矢在半空中摔落，这才偏下了心脏部位，射入了肋骨之中。那射箭人身旁的人都目光惊愕，甚至惊恐地看着做出了这种鲁莽举动的同门。魏无羡抬起头，脸现煞气，反手拔下这支羽箭，用力掷了回去，只听一声惨呼，那名偷射他的年轻修士竟然就这样被魏无羡徒手掷回的一箭插中了胸口。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